数据库管理的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面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在文件处理系统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说数据容易和不一致，数据访问困难，数据孤立，完整性、原子性和并发访问异常等等。由于这些问题，数据库管理系统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和算法，加速了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发展。